外国政党、政府部委、团体、机关、各界人士和国际组织向朝鲜驻本国代表机构送来花篮，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送来花篮的有柬埔寨人民党、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柬埔寨红十字委员会、柬埔寨国会主席、参议院第一副主席、奉新比克党主席、新闻部大臣、王公府国务秘书、伊朗外交部、伊朗工人之家、伊朗国际跆拳道协会和中国安中国际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等中国的一些单位，以及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秘鲁西蒙布里瓦尔大学、秘鲁世界海运公司、赤道几内亚政府、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奥尔及利亚国务部长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和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花篮被惊现到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以及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